这种培训机构，它的政府监管是属于工商监管呢，还是教育主管部门监管？它没有一个明确的这种监管机构。第二呢，是这个培训机构呢，入试的那个门槛呢，它是非常低的。你看，很多培训机构，它可能没有培训的资质，它仅仅是一个咨询类的，或者什么计算机培训的资质的这种机构，它也来进行其他的培训。本案中呢，这个同意实际上它也是一个有这样的一个机构，它不是一个专门的这个培训机构。 哦，是这样 啊？对，它只是在工商注册，它在教育部门是没有任何备案的。我说明了，我觉得政府应该对教育培训机构应该有一个有力的监管。教育对一个孩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教育机构呢，它不仅是教授比如说音乐啊，或者舞蹈啊，或者英语方面一个专业的技能，我更认为教育机构呢，它承担的责任更重要的是，这个师资可以引领孩子在人品和品德上有一个很好的引领。我觉得应该有一个监管标准。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此类纠纷的郭文成法官介绍说，法院近年来所受理的教育培训纠纷是居高不下，仅从海淀法院来说，每年的数量呢，差不多在400件到500件之间，其中 80% 以上和青少年培训教育相关。郭法官表示，培训纠纷以合同纠纷为主，体现在培训机构因为服务质量问题、中断服务等问题被要求退款，培训引发的诉讼在侵权纠纷方面主要体现在培训机构虚假宣传以及造成人身伤害等问题。而从案件的审理情况来看呢，学员的胜诉几率是比较高的。对于此类案件数量较多的原因，郭法官总结认为，首先是教育培训机构市场大，市场准入门槛低，不少仅有咨询或计算机培训资质的机构也开展了英语培训，导致培训质量存在缺陷。另外的是培训机构缺乏监管，不少机构自行设立所谓的三星、四星等级别，听上去高大上，但实际上却是假大空。在有的案件当中，所谓的英语高级培训老师可能仅仅是刚过了四六级的在校学生，而也有部分教育培训合同约定不明确，不少合同当中只说精英班、VIP 班，但是却对培训师的资质、效果和时长闭口不谈，更有老师存在迟到早退等情况。此外，在常见的教育培训合同当中，很多具有人身属性，比如说学生看中某位老师或者具有某种资质的老师，老师一旦更换便没有办法实现培训合同的目的，因此在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在合同当中明确，否则很难认定培训机构存在违约。涉及到教育培训服务合同的纠纷还有很多，我们也会在明天后天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来介绍，欢迎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20点再会。 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第二台开个右连杆， 我是评书演员王月波。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